多謝大家咧，俾我有呢個機會同你哋分享神嘅話語。咁咧，今日當我去預備呢個信息嘅時候咧，其實我係諗起好多個往事嚇，因為一陣間我去形容呢個天國近了嘅時候咧，我用一個童年嘅回憶諗起一件嘅事情，咁嚟到去咧，嘗試幫大家帶入去呢個即係嘅信息裡面。喺我哋開始之先咧，我哋一齊嘅將呢個崇拜嘅時間，我哋再一次嘅交俾我哋主，我哋一齊嚟到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实在要感谢你，主要因为你今日提醒我哋，你住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面，你今天仍然对我哋讲说话。今日喺呢个崇拜里面，唔系单单系我喺说讲嘢，弟兄姊妹喺度听，而系圣灵喺我哋里面去提醒、鼓励我哋。所以我哋今日邀请你去响我哋嘅心中嚟到去工作，让我哋讲嘅、听嘅。是同感一灵的来到去领受，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亲自的来到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当我去想天国近了，去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间，我想起自己一个童年的往事。我細個嘅時間咧，當我都我諗仲係幼稚園嘅期間啦嚇，咁我媽媽咧就每個禮拜二咧晏晝兩點半鐘咧就會參加教會婦女團契嘅。咁佢通常咧兩點十分就離開屋企噶啦。咁離開屋企之後咧，我哋三兄弟姊妹喺屋企咧就大家都知嘅啦嚇，會作飯。咁當時咧，其實我屋企已經冇電視啊，有時候我哋睇電視係走去隔離鄰舍去睇嘅。咁我媽咧就同神有個承諾，就係話電視壞咗咧就唔買噶啦。咁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冇，即係冇屋企係冇電視嘅。咁但係因為去人哋屋企睇電視咧，所以睇嘅電視就印象好深刻嘅。咁其中有一套粵語長片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叫《天殘腳》。OK， 石堅就係嗰個奸角啦嚇，咁啊通常咧曹達華就係中嗰個啦嚇，於是乎打到最尾嘅時間咧係一個即係最尾要打大佬嘅嗰個時間嚇，所以你發覺咧石堅就坐喺個懸崖上邊啦，佢啲手下咧就同即係曹達華嗰啲即係武林人士大家對打，然後咧就即係見自己嘅人唔得咧，佢就伸只天殘腳出嚟嚟到即係去幫手處理一下。咁媽媽喺兩點二十分，即係兩點十分離開屋企嘅時間咧，我哋三隻馬騮咧就即係變曬樣噶啦。之前可能做緊功課啊，睇緊書啊，即係做緊其他嘢。一媽媽走之後咧，我哋就揾我哋嘅梳化嚟到做化骨橋。咁就點用梳化嚟到跨化骨橋咧？因為梳化係貼住嗰個嘅牆壁嘅嚇，所以咧我哋通常咧三兄弟姊妹咧兩個就走上去喺個梳化脊嗰度咧。嚟到去一邊挨住埲牆，一邊喺度打，跌咗落去嗰個咧就化骨啦嘛，咁另外一個就會走上去補噶啦。咁所以我哋係如是者，我哋玩咗好耐啊。咁啊玩到大概近四點鐘咧，我哋就會識得自動歸位噶啦。自動歸位就係媽媽翻嚟咧，見到我哋三個咧係同佢出去嘅時間咧，其實係冇乜分別嘅。咁所以咧，即係我用呢個例子去幫大家去思想，點解當我睇到呢段嘅經文嘅時間，我覺得呢度話天國近了，其實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呢個信息係咩呢？就係話喺我哋三兄弟姊妹，我媽媽一路都唔發現我哋三兄弟姊妹喺佢走咗期間係咁壞嘅、咁曳嘅，直至到幾時出咗問題咧？就係個梳化脊嘅皮開始俾我哋踩爛。咁我媽媽需要落去揾人咧嚟到去修補呢個梳化脊嘅皮夾嘅時間咧，佢就會發現，咦，冇理由會爛嘅，喺個梳化頂嘅喎，坐嚟坐去都唔爛嘅，但係梳化頂就爛。於是乎審問我哋嘅時間，我哋唯有和盤托出，就係話：哦，我哋玩遊戲，次次都擒上去咯。你諗下幾個細路擒嚟擒去，仲要每一個禮拜擒差唔多個零鐘。我媽媽仲要同我講，佢話佢唔係一次要修補呢個梳化，即係話我哋其實不斷都冇悔改嘅，但係每一次媽媽翻嚟，我哋其實好乖，我哋坐翻喺原位，做翻我哋應該做嘅事情。點解我哋會做到呢個嘅效果呢？因為媽媽翻嚟，我哋知道嘛。但係你發覺聖經有段嘅經文提醒咗我哋，喺馬太福音第24章36到37節。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我再一次想提醒，用这个例子去提醒我们，短暂的悔改不是等于真实的悔改，即是说我们突然间有少少改变，而我们后期又做回原先的事，其实那个未必是一个真实的改变。我不希望我们走了人生路去到最尾的时间，当神再回来的时间，竟然找到我们确凿的罪证，而我们因为没有悔改的时间，我们得不到耶稣宝血的那个遮盖，于是乎到最终我们要承担我们所面对所做的那样的事情。当然神的恩典很大，祂今天想我们每一个都真的可以来到祂的面前，来到去经历那种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我很想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说以正确的方式来到悔改。但去到这里的时间，我可能会跟大家要讲一讲，就是说咦，牧师，这个的信息不是耶稣基督讲的，这个信息是施洗约翰讲的，那为什么你用施洗约翰的信息就说这个是一个福音呢？大家不要忘记，马太福音如果你揭圣经揭去第四章第十七节的时候，当耶稣面对试探之后，他出来传道，他第一个信息是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竟然是承接回施洗约翰的信息，再去到第十章五到第十五节的时间，他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不同的城镇村庄来到传福音的时间，他鼓励他们不要带乜，不要带什么，要带什么，就是所有的东西他讲齐了。然后跟着他在第七第八节，他说你们要随走随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弟兄姊妹，今天我很想藉着这个信息去提醒我们，为什么施洗约翰开始去到耶稣基督一路都提醒我们要去悔改呢？今天我的第一个题目叫以正确的方式来到去悔改，但是我想用一个例子，就是说什么为之正确的方式呢？我们在加拿大是揸左太车的，很多香港来的朋友呢，你发觉他揸右太车的，是不是？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说话，就是说有人说，即是他用英文讲话， We are driving in the right lane, in the correct lane. 我们是揸右线的，所以呢我们揸紧正确的那条线。但是香港来的人很不忿气，他就怎么答呢？他说 But we are driving in the right driver's seat. 我们是坐在正确的位置，因为坐在右边嘛。所以你说我们坚持我们说揸右边线是好的。有人说我坐左边来到揸车是好的，右边来到揸车是好的。不论你怎样讲，我们发觉去到这样的情况底下，究竟什么为之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到悔改呢？而我想提醒各位，正确的方式是讲上帝的方式，而不是我的方式。而我甚至乎在这个时候可以将我大标题改一改，就是以上帝的方式来到悔改。我们看看头先主席所读出的一段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我用的版本因为是和修本，所以可能大家看的时间有少少不同。在那些日子，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宣讲，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人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在旷野里有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特别想指出这个是一个引述的部分，就是说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段经文出处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我再翻到以赛亚书去再看的时间，忘记了这样。我再去翻去睇嘅时间，我好想提醒各位，原来喺即系呢个嘅和合本修订版里面，佢提醒咗我啲好重要嘅嘢。头先主席读嘅和合本嘅时间咧，佢话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但系你发觉喺修订版佢更改咗，同即系新国际译本系一样嘅，就系话你哋要悔改个原因系乜嘢嘢？因为天国近了。好多时候你发觉，你教个细蚊仔，你做错嘢，你就要悔改啦，你就要认错啦，就要改过，系咪？我哋会话你哋做错嘢，所以你哋要改过，好正常。但系呢度，当施洗约翰去提醒我哋话，你哋要悔改个原因系乜嘢嘢？因为天国近了，我就要问啦，点解我哋话因为天国近了，所以我哋要悔改？ 我揸車嚟緊嘅時候，我突然間諗起一個，即係都即時想起一個例子，就係話九七或者係最近呢幾年，好多人移民。點解我哋移民呢？因為某個國家的政權嚟緊，或者某個國家的政權會逆轉緊而家嘅狀況嘅時間，你發覺我哋會作出選擇噶。用咁樣嘅方式嚟到思想嘅時間，我哋就明點解約翰要我哋去悔改個原因，因為神嘅國度嚟緊。施洗約翰可能係指住耶穌基督，但我要問啦，馬太福音第四章耶穌基督指邊個咧？耶穌基督可能指住神自己。他会再一次的来到。耶稣知道他不是只是在这里去做那三十几年的，然后翻上去。耶稣知道他会再回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天国近了是我们悔改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为什么呢？我们再看看即是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四十章第一到第五节，因为是整段的经文，所以我就很快的来读一读。你们的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当向他宣告，他的征战已结束，他的罪孽已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声音呼喊着，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神修直大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陡峭的要变为平坦，崎岖的必成为平原。我想大家留意这句，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肉之躯的都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为什么我特别去强调这句的经节呢？你可能说，牧师你离开了，你说这个的引用是讲紧第三节所讲的，你不是讲紧第五节。当我揭前一张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很惊讶，原来希西家王他接待了一个巴比伦的使者来到他的国家，将所有的东西，包括他宝藏里面圣殿里面所有的器具都给了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看。以赛亚先知道这件事的时间，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向希西家王来去宣告，你刚才做了什么呢？他说没有啊，我只是接待个客人，然后将我家所有的东西给他们看。以赛亚说这个是神的说话，神说因为你这样做的缘故，所以将来你所给人看的东西完全被人拿走，你的儿女会被掳去在那个国家里面做太监。希西家的回应是怎样的？啊，这个耶和华的说话甚好的，真的圣经是这样形容。然后圣经有节经文在最尾，第39章最尾的节，因为他心里面讲，没紧要啊，在我的这个年代有平安，有丰盛，有昌盛，是不是可以咯？弟兄姊妹，希西家王他实实在在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当他在梦医治之后，他的生命他竟然是看到自己，他没有将焦点摆在神的书。所以今天我很想给自己来提醒，神今天想我们将焦点摆在他的书。而这段经文神说你要安慰这些百姓，神看的已经是很远了，他不是看见那个被掳的时间，他是看到以色列民要回归的时候。所以你发觉他说，即是他叫先知以赛亚，你要安慰我的百姓。然后最后那句是最吸引我的注意力，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几认真的来到去捉紧呢？我们有没有去捉紧他的话语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这样讲我就这样来到去相信呢？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这样跟我说，即不是一个人，即是笼统地有人这样说，我们要做360度的悔改，有没有问题？我示范一次，360度的悔改，即其实我是向翻同一个方向，我没有改过。通常我们应该说我们180度悔改，是不是180度？即是如果要悔改的话，我就180度回来，所以你发觉方向不同了，是不是？ 又或者我哋話90度都需要悔改嘅，咪即係你90度啦，咁你要翻翻去呢個方向，咁都係要一即係要悔改嘅。但係今日我想同提嘅大家一樣嘅嘢，就係一度嘅悔改。先父係海員嚟嘅，我同佢即係叫聚少離多。我最長一次喺大家都在即係在世嘅日子裏面咧，我冇見佢差唔多十年。即係好難想像，我嚟到加拿大讀書，然後跟住翻翻去喺整個過程當中，我係冇見過我爸爸。咁我爸爸做海員嘅時間，佢職位叫全能水手 （able seaman）。咁其實咧，你換一句字眼，你就知佢係呢個 able seaman 做咩，就係阿四。佢會落機房幫手啦，佢會架船行緊嘅時間咧，落啲吊船咧喺船側邊嚟到遊下架船啦。佢會做即係上貨落貨嘅嘢啦，即係船上面乜嘢都要做嘅。但係有一樣嘢，我記得佢細個曾經咁同我分享，佢最中意嘅崗位就係船長叫佢喺佢旁邊揸住個舵，向住呢個方向繼續行。其實冇乜嘢做，個原因係咩？你揸住個舵。啊！睇住個雷達，然後哦，嚟到即係調校個方位。但係呢樣嘅事情卻俾我睇到一個提醒。點解我話要有一度嘅悔改啊？你話唔緊要啦，一度啫嘛，係咪行下先咯？但你發覺當你行咗呢架船，行偏離一度嘅航道，然後行咗一個鐘嘅話，你就唔止離開咗個目標一度。神今日去提醒緊我哋需要悔改，點解啊？因為如果我哋冇將個焦點擺喺神嗰處嘅時間，我哋就好容易偏離航道，而呢個偏離航道卻正正係我哋需要悔改。施洗約翰話：你哋要悔改，點解啊？天國近啊！我哋有冇將我哋嘅焦點擺喺天國要降臨嘅呢個嘅事實上邊？我今朝起身再思想呢段即系要分享嘅信息嘅时候，神有一段说话俾我提醒我。我形容我妈妈啦，我妈妈仍在身，佢喺香港就住老人院。但我妈妈因为有 Alzheimer， 所以最近我打电话俾佢，佢已经唔认得我啦。你谂下，同佢倾咗20分钟电话嘅时间，到最终话啊，你系咩弟兄啊？个感觉虽然可能我系讲紧笑话，但系。即係個感覺係唔好受嘅，即係你作為仔，佢已經係唔記得咗你。我爸爸已經翻咗天父樹，2017年翻天父樹。但係當我想起即係兩位老人家嘅時間，我亦都過兩日我會翻香港去探望我媽媽嘅時候，突然間我即係有啲感觸，我同神講神啦，啊原來即係爸爸媽媽俾我都有我嘅影，即係對我嚟講有影響。但係神竟然安慰我。以賽亞書，因為時間關係，我冇機會擺上 PowerPoint。以賽亞書49:15-16，係先知以賽亞提醒以色列民：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憫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看啊，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城牆常在我眼前。我相信神不单止想安慰我，神今天想对在座你们任何一位，可能你经历人生的低谷，你觉得哇，我焦点我都不知道应该摆在哪里。你可能说我遇着工作上面的困难，我遇着家庭的问题，我遇着身体的毛病，但是今天我很想提醒你，是啊，可能你面对这一切你都不知道你将这个焦点应该怎么放，但是神今天他今朝藉着这段的说话提醒我，我相信神都要今天藉着这段的说话来提醒你，虽然可能偏离了一点我的分享，但我想提醒你，神没有忘记你，神将你刻在他的手心上面，我们有没有捉紧他的说话去继续走我们前面的路呢？我们继续拿我的下一点，我怕超时。第二件事就是说，当我们说要以上帝的方式悔改的时候，我们不要停止于只是认罪，而是尽心与神和其他人来到团契。当讲认罪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将认罪和悔改是加个等号的，但是我会在个认罪等于悔改，我会加到个问号。认罪是讲什么？ 今時今日，如果你睇一啲法律新聞，有啲人認罪，佢未必一定係悔改嘅噃。個認罪係因為個代表律師同佢講：你認罪好喎，起碼即減三分一刑期。咁如果基於咁樣樣嚟到認罪嘅時間，可能佢心態上面佢唔覺得我做錯，只不過係避免咗我繼續要承擔嗰個法律嘅責任啫嘛。所以今日我想彼此嘅嚟到提醒我哋，今日喺神嘅面前，可能我哋時常認罪，但系我哋要問自己，我哋有冇悔改啊？悔改係講緊你嘅方向要有改變咯。所以今日我相信神亦都係提醒緊我哋。我哋有冇嚟到佢嘅面前，单单睇住佢，睇住呢个目标，然后捉紧佢嘅说话，然后行我哋嘅人生路咧？另外，当我认罪嘅时间咧，我又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即刻觉得，哦，呢个真系未必系认罪噃。假设你向人道咗歉，然后你嗰个人仍然可能揞你一啲嘢，跟住咧你就会话已经道了歉，你仲想点啊？呢个平静啲嘅语调。咁但系你好多时候话，喂，已经道咗歉噶啦噃，你仲想点啊？你明个分别咯？究竟道咗歉系咪等于我已经悔改咧？如果我出于咁嘅态度语气嚟到说话嘅时候，坦白讲，我只系想尽快完结呢件事而由佢啦。但今日我想提醒，神好想我哋喺我生命当中有嗰种嘅转变。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我即刻想起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原来忘记了一点，悔改是不是等于认罪是不是等于悔改。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熟到不得了。但是成段的经文，原来施洗约翰或者是新国际译本，将它由第一章第五节带到第二章第二节，时间关系，我只是由第一章第五节读到第十节。这里这样说，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团契，却仍在黑暗里行走，就是说谎话，不实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有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大家查经了，查圣经的时候，你会留意到一些经文，咦，为什么这个字眼或者这个句子重复的呢？那你就发觉那个句子其实是一个重点来的。所以在这一段单单的第五到第七节的时候，你发觉施洗即约翰，即门徒约翰，使徒约翰，他基本上他讲了两次跟团契有关系的事，所以我都特登的来降低了他。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团契，然后跟着他后面再讲的时间，我们如果在光明当中来行走，好像神在光明当中行走，我们就有团契。所以你发觉团契其实是即成段的经文其中一个重点来的。如果你忽略了我们要有这个团契的话，即是我们说我们行自己的路，我们同神可以没有团契的，但是有什么事我们就说我们认罪，我们回到你的树，然后跟着我们继续行自己的路，行到一个阶段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好像行错，我们回来。但如果你想想这一路行，原来同神保持着那个的关系，那个的相交的时间，你就发觉你应该是越行越近这位的神。所以神今天想提醒我们，使徒约翰其实都在说的，如果他用的格式还很特别的，如果你看完他的格式的时候，他说我们若果甚至乎之后他都是这样说的，我们若果，如果你继续看这些的时候，再分这些的要点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若果说我们是与神有团契，就不会在黑暗里面来黑。我们若果说我们在光明里面来行，我们就会跟弟兄姊妹有团契。用刚才的例子，如果举例，我们以温哥华为一个中心点，我们所有全世界的人都要来这个地方来集合的时候，你住在温哥华你最着数，因为你是最近。但如果大家将这个焦点放在雷达上面，然后一定要来到这个位置的时间，你发觉每一个人，纵然你不认识他也好，你认识他也好，总之他来的时候 佢同你嘅距離就自然越嚟越近。如果神係喺温哥華嘅時候，我哋同神嘅交往係緊密嘅時候，你發覺其他嘅人只要向翻同一個目標嘅時候，佢同你嘅距離都會越嚟越近。我哋繼續啦，唔可以繼續。第八節，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啦，佢又用一個解釋，我們若果就是欺騙自己，真理不在我們裡面了。第九節剛才讀過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就是把神當作說謊的，他的道不在我們裡面了。所以你發覺成段的記載裡面，約翰不是只是單單抽了我們要認罪，神是信實是公義，要赦免我們的罪。約翰提醒我們，你跟神有關係，神絕對赦免你的罪，只要我们肯认罪，只要我们肯悔改，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你说牧师，那即是怎样？因为 我又没有放第一、第二节，我怕长。第二章第一节是继续这个段落的延伸，讲的什么呢？他说，我的孩子们，即是使徒约翰这么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原来我哋唔系即系每一次识嚟去认罪，得到赦免，呢、这个就系目标。呢、这个目标唔啱嘅，个目标系个团契。当我哋喺呢个团契嘅时间，我哋先至能够去到个阶段，我哋越嚟越少需要去认罪，因为我哋同神嘅关系近嘅时间，我哋就唔会嚟到去犯罪。第二节佢继续讲。因为耶稣基督作了那个的赎罪祭，不单只是为我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耶稣的救恩是打开大门，凡是人愿意进到他里面，不是只是单单认罪，是建立这个团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恩典，在那个保守里面。好了，时间关系，我一定要继续下了。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悔改的真理。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这样讲，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你有圣经，你看完前文后理的时候，你就 发现当施洗约翰见到那班法利赛人走来去要受洗的时间，他说什么？他其实如果在今时今日，没有人会这样 去做讲员的。他说啊，你又来受洗啊？这些毒蛇的种类啊，你们要逃避将来的刑罚啊！你想想，施洗约翰在一个浸池，不好意思，在一个浸池里面要帮人施洗的时间，突然间那个法利赛人走到这里，你这个毒蛇的种类，你要为什么来施洗啊？为了逃避将来的刑罚。然后他才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恩的心相称。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做一个动作或者一个仪式，悔改必然带来改变，而这个真的不是仅仅是一个动作或者一个仪式。我又引用另一段经文，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到第十二节，这个呢又考了大家查经的技巧，留意一下当中有什么是重复的字句。第八节他这样说，他说 即使我先前那封信使你们忧愁，后来我曾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封信使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喜欢，不是因你们曾忧愁，而是因忧愁导致你们的悔改。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有没有留意到有什么东西是重复的？忧愁咯，越读越愁添，系咪？但系我唔系即系想强调忧愁、懊悔等等呢啲字眼，我系想强调呢一句先。你们依着神嘅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留意系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同我今日嘅题目系相近，系用上帝嘅方式，唔系我嘅方式。我嘅方式未必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以上帝要的方式，我们就能够 作出個生命嘅改變。好，繼續第十節，因為依著神的意思而憂愁，就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叫人死。你看，你們依著神的意思而憂愁，這在你們當中產生了何等的殷勤，甚至辯白，甚至憤慨，甚至恐懼，甚至渴望，甚至熱忱，甚至責罰，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無可指責的。弟兄姊妹，保羅講得很清楚，他在整段經文到這裡為止已經重複了三次，要依著神的意思憂愁。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做错事，那个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会带来那种的悔改，那种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才能够是长久。甚至乎他在第三个，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他说什么？产生了殷勤、辩白、愤慨、恐惧、渴望、热忱，甚至乎责罚。好，最后一段，所以虽然我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而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忱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得了安慰。这段经文虽然我没有特别 highlight， 但我想提为什么约翰写封这样的说话给哥林多的教会呢？哥林多后书其实应该是叫第三书，因为第二卷的书已经失传，所以我们本身应该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中书、哥林多后书，但是在中书那段呢，我们已经找不回，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后书。而后书的时间帮保罗说究竟他跟哥林多教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一书讲到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结党、奸淫乱、对圣餐的不尊重、很多的事是教会没有处理，保罗给指示。二书是讲的什么？二书听闻那班人没有悔改，于是乎保罗写封更严厉的信来去责备他们。但可能因为这封信那班人开始改变，于是乎保罗再写第三书来去告诉他们、我最初写的那卷书可能严厉的，但我不希望你们有那种忧愁懊悔， 而是好像人的忧愁和懊悔。我很想你好像神去感动你们那种的忧愁，以至乎你能够可以有心灵的改变。而他听到好消息，于是乎在这段就用了这段的经文去提醒这班人。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一阵间虽然不会做一个公开的邀请，但我很想鼓励你，当你再唱刚才真实悔改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神说，主啊，每一天我醒来，我要以你为我的第一位，我渴望的对象。每一天我醒来，我希望听到你的声音。这个才让我们能够回转，对回个焦点。我们才不会偏离了神自己。好，第二点的这个细点，第二点的 B， 就是与神和与人更新的关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是一个我们很熟悉，成日去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讲的了。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赢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特别间低，并且得的是更丰盛。耶稣应许他不只是赐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我记得一次我在一个安息礼拜我分享，我们成日有一个句子，我们常用的基督教，甚至乎香港有些大厦直头写了这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大家都识？好似一讲信耶稣，你下句你对联你配到，是啊。但是我们成日个焦点都是啱嘅，方向都是啱。但几多时候，当一个人说我信耶稣得永生，当他觉得我得永生了，所以我可以做我自己，继续自己的事的时候，他的生命没有享受到这里耶稣基督所说，是啊，你要得生命啊，但是而且是得的更丰盛。中文圣经用了更丰盛而已，但是 NIV 的版本他说什么？ Have it to the full。 神想我们在这个地上已经经历了天国那种的丰富的生命。今天我想鼓励弟兄姊妹，刚才我说过，如果神在温哥华，我们跟神是关系近的那一班人的时候，你想想， 你就能够可以因为同神呢种嘅关系嚟到带嚟同人一个更新嘅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哋与神一个更新嘅关系，就好似头先嗰句经文，你要结出果子嚟，与悔改嘅心相称啊！因为我哋知道同神更新咗关系，就会带嚟同人更新的关系。所以保罗虽然他写三书的时间温和了很多，而且他提醒他们，我不是有心来到这样话你们，但是我感恩，因为你们因着神的意思来到懊悔，所以你们的生命改变。好，最后一点了，真实的悔改将你的生命来到转向神。第九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不要Sorry， 原来我没有打经文。OK， 他是马太福音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是司祭约翰提醒当时那帮法利赛人那帮文士。而今天我想提醒各位，神要求我们真实悔改，就是将我们的生命来到转向神。今天你的生命如果只是聚焦在这个问题上面，问题就是你生命的主。今天如果你将生命转向财富，财富就是你的主人。今天当你的生命转向就是那个工作上面的挑战的时候，工作生命就成为你的主人，奴役着你。今天如果你只是着重在那个即是身体的毛病上面，身体的毛病就好像来到操控你。但唯有当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神的身上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有条出路。神从来不是叫我们只是看这个平面上面的东西。我相信人家，你可能在座有人听过这个例子，有些盲蚁他们住在一个 2D 的，即是二维的世界里面，他们没有 3D 的，是咪？即系佢睇嚟睇去都系前面左左右右望唔到天，佢只眼净系咁望嘅啫。于是乎佢哋喺度好努力工作，大家见到面就问两句，然后跟住咧佢话：啊，你烦紧咩啊？跟住啊，我烦紧啲嘢啊！即系大家喺度寒暄啦，寒暄到一定地步，突然间呢个嘅蚂蚁国度有地震，因为咧突然间有样嘣一声落咗喺你嘅国度里面，但系佢哋乜都睇唔到，佢只系睇到，咦？点解一嚿嘢无端端喺我前面嘅咧？啲人就喺度嬲嚟嬲去，大家又再喺度再 discuss， 即系去讨论究竟发生咩事咧？发生咩事就系话有个人行咗埋去咧，只脚踩咗落去佢哋个蚁斗上边咯。但系因为呢班人仍然喺个二维嘅空间里面，所以佢谂嚟谂去谂唔到呢嚿咩嚟嘅咧？点解从天而降咧？如果我哋基督徒一个生命仍然系维持一个二维嘅生命嘅时候，我们没办法看到神，看到属灵的事情，唯有我们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面来到去看的时间，我们才发觉这个就是神。正如那些蚂蚁知道，啊，原来它有三维的空间的，还有一个即高度的，我们才会发觉，哦，只不过有个人插只脚下来，它比我们厉害，我们随时被它一只脚一插下来都不知道走了多少个。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多少时候是做一个二维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却营营役役去忙着我们的事情。但神今天想鼓励我们，将你的忧虑射给他，听到他的声音，让他来陪你走这段的路，以至乎我们知道我们就已经得着安慰和鼓励。在这里我有两点很简单就要结束我今天的讲道。第一点就是对神真正的依靠。而有一段经文想和大家一起看的，就是加泰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相信大家是很熟的。保罗说，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着。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如果义是藉着律法而获得，那么基督就白白死了。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经常有一个错觉，保罗才做得到的，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看见这句，唉，牧师不是我，保罗才做得到的。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被钉十字架是不是一定要自愿才可以被钉？不是的，被钉的时间，只要我们认同我们是抵受这个刑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被钉十字架。保罗其实讲的是什么？我已经这样做了，因为我认同耶稣基督，所以现在活着的那个不是我，是基督在 我里面来活着。弟兄姊妹，对神真正的依靠是你必定跟他的生命是黏在一起的，你没可能跟神分开，然后上帝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这个不是在得着救恩之后那个属灵的生命。最后一点，靠圣灵而活，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孩子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我又减低几句，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可能话我哋都唔明究竟呢度讲紧乜嘢嘢？约翰真系讲紧神同人嗰种嘅联合，同以前你哋所睇到嘅系有分别。OK， 呢度我亦都唔多讲，我反而去想继续落去喺《使徒行传》睇睇耶稣基督点样回应呢段嘅说话。喺《使徒行传》嘅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耶稣基督咁样讲，佢话耶稣和他们和即系嗰班门徒啦，聚集嘅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不多了几天，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我特别间低，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然后第六节他继续讲，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留意，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原先我觉得这段的经文，那班的门徒是突然间问了一个拆开了的话题，但如果当我将思想是由天国近了这个信息来看的时候，其实门徒是问对问题。耶稣说你要等候圣灵，然后跟着门徒说，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这个时候？只不过他看的就好像二维的矮来到看到自己的空间。神啊，你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他认为天国就是神复兴他地上边这个以色列的国度。耶稣立刻提醒他们，不是提他看二维的东西，而是看三维的东西。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而我今天很想强调的就是做我的见证。英文用的 witness 是一个见证人。你何时会做见证人？你目击一个交通意外？你何时会做一个见证人？甚至乎你为自己自辩，你都会做一个见证人，是不是？我在法官的面前去证明我这样做是这样的。OK？但你发觉证人当中不是只是单单有一个叫即亲身亲历其境的身份的那个见证人。有的时候你发觉在 法庭上面会请一些的证人，是好像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但是他的专业却令到这件事好像有 些出路这样。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发觉有两兄弟大家为了遗产而争拗的时间，于是乎他会找个什么证人呢？找个专家证人，这个专家证人可能是不职专家的证人，去证明阿爸签的名是不是跟他之前签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就证明你的份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而嗰個專家證人同佢冇關係嘅所有嘅嘢，佢只不過係話：哦，我根據我學嘅嘢，然後話俾大家聽，呢、这個筆跡應該同嗰個筆跡係唔同嘅，甚至乎簽到好似，但係我證明呢、这個筆跡同上一個筆跡唔同嘅，於是乎就證明哦細佬嘅錯咯。你明我意思啊？但係呢個人同整件事可以即係又有關係又冇關係之間。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他做见证，而这个见证不是说我们要、啊、上了几多堂的主日学课程，或者我们听了几多篇道，做了几多年几多图，我们才可以做这个专家证人。神不是要我们做专家证人，神要我们做一个目击证人，是你亲历其境经历过他，你只要讲出来就可以了。耶稣基督在为班门徒，当他临要离开这班门徒要钉十字架之前，他跟他说什么？不用怕的，将来你面对有人要捉拿你们的时候，不用怕自己要说什么话的，当你去到那时候，圣灵会提醒你有什么说话要说。你说牧师不行的，我都没背熟经文怎么说。当你尝过主恩典的滋味的时间，有些经文就是刻骨铭心地立在你的 生命当中。你只不过是愿不愿意跟神建立这个的团契，而尽心来到去更新跟他那种的关系，再不是一个救主和被救的人的关系，而是生命的主宰和我们是他儿女的身份那种的关系。所以我们叫人做决志祈祷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主啊，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你还要他承认这位的耶稣基督是我独一生命的主宰，我的焦点不会从他来到偏离去其他的东西上面。弟兄姊妹，当你聚焦在正确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正确那种的回应。好，最后了，从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时间关系我只是读 highlight 那句了。第二十五节，22節到26節基本上就是、保罗去提醒我们要结束圣灵的果子。但我特别间低25節，因为我发觉一直去强调之前那些，我们在看圣经或者其他人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 都可能听过，但是25節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着圣灵行事。 Since we live by the Spirit, let us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很多时候今天的基督徒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靠耶稣而活，有了那种的生命，但是继续我行我素，于是乎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去保持这个同步的那种的关系。当我一直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是刚才、敬拜队带领我们唱的诗歌，我想告诉大家知道，我最初是想中文的歌词啊，挺好啊，可以做回应诗歌。但是当我写完，我才即是再看回这首诗歌的时候，因为你留意到我自从一来到加拿大服侍，我就基本上面中英对照，因为我最初服侍一间很小的教会，弟兄姊妹是有些人不懂听中文的，是一些第二代的那些，但是他被父母强迫留在崇拜里面，我们为了他能够即起码都看到，于是乎由那时候开始，我就将即我的讲章是中英文对照。但是当我一看这首诗歌，我看回英文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哇，为什么这么像我一路铺排的那个过程呢？我讲两句。第一节他说，你已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英文的歌词其实是说，你用宝血买赎我们，并且更新了我们的心。第二句他说，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但是英文的歌词竟然说，是他先主动邀请我，所以他说 You invite me to your kingdom and to your righteousness。 是他先主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和公义。然后跟着他继续说，我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去认我们的罪。刚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重点是什么？你只要一路跟神保持这个联系，每一次来到神都是打开他的双手，来到去接纳你，来到去帮助你，来到更新你，来到去改变你，你必然得到赦免。 然後跟住佢話：從今天起，我們要順服你嘅旨意。英文嘅翻譯係 I want to walk in your way. Let me live again. 我今日開始要走你嘅路，唔係我嘅路，讓我再一次活過嚟。副歌咁講，佢話：我主，你係我哋真實嘅悔改，回轉到你嘅面前。英文的歌词是 Lord, I turn my life to you, to your holy calling. 神今天不是只是呼召一个认罪的人，神呼召一个悔改的人，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一个与他建立团契，建立一个更新的关系的那个人。他的邀请就是进入他的国度和公义里面。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Cleanse my spirit, my soul, restore my heart again. 让我们今天不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说话，我盼望圣灵继续在你里面用微小的声音提醒你，你的生命是能够可以有那种的改变。然后他继续说 I live in your mercy, in your loving kindness. 不是只是单单神赐，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他预定的那个怜悯和恩典当中。最后他说 Refine me and make my life new to follow you and live only for you. 跟随他和为他而活是我们悔改的主要目的。我们请敬拜队来去带领我们去回应我们的神。我盼望你唱这首诗歌不单留意歌词，让我们回应那个歌词，去进到去神要我们去走的那个命定里面。你的生命不是只是单单工作，你的身体生命不是只是单单你现在身体的状况，你的生命不是只是单单你的家庭，这些是重要的。但是神只是鼓励我们，将我放在你的工作，放在你的家庭，放在你的问题里面，你就可以见到我有做事的，我是没有放低过你们。连一个妈妈可能忘记了去喂自己的婴孩的奶的这个的妇人，但是神说我总不敬拜队，请。